喂，如果我真係要真心帮佢哋 唔係喎，我 觉得。我真係好唔掂嘅时候，喂，睇下台湾有冇脑啦咁样。 唔係，其实我觉得呢泛民又未至于係因为小气你闹得佢哋多而唔去帮你嘅。即係如果你嗰件事。 但係个问题就係人哋唔会全心全意㗎嘛。 嗯。 即係例如何俊仁嗰个答法，其实老实讲佢完全係对你冇感情嘅答法嚟嘅。第二个佢一定唔会咁答嘅。係咪希望台湾可以帮下手啦，咁之前呢个嘢咁样嘅就唔会纯粹从一个法律观点去答你。佢纯粹从一个法律观点系完全冇感情嘅情况之下答你㗎嘛。咁你咪死到几钱重啊大佬，你平时屌得佢紧要嘛，扑街。係咪佢即係佢心里面其实都諗緊一句就係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。喂，我哋好多人都会咁諗㗎，不过大家讲唔出口咋，我而家帮手讲咋，帮佢哋讲佢心里面嘅嘢咋。所以我已经好 fair 㗎啦，我去回应人哋嘅时候，我话喂大哥唔好做老弱啦，係咪即係唔係一定冇得救嘅，咁就算好㗎啦。 嗯。 喂，你諗下台湾虽然话而家开咗可能会开条路或者係准备緊条路都好，喂，但係都唔会为呢一单嚟同老共反面㗎嘛。喂，呢单係有争议性㗎，因为人哋老共一 challenge 你，咁台湾社会如果重复旺角嗰单嘢，咁你台湾政府拉唔拉，告唔告，入唔入都在，你真係好似黄伯嗰撚样咁讲，嗰啲叫公民抗命，屌公民抗命唔係嗰啲嚟嘅，屌你真係阿哥，公民抗命係坐喺度俾你拉㗎。我係挑战不公义嘅法律啦，而家你唔係挑，我唔知你挑战边一条不公义嘅法律啦大哥。你而家係主动去掟人啦大哥。你搞勇武抗争㗎嘛，你搞鱼蛋革命㗎嘛大哥。是不同两码子的事来的，不要以为识少少法律在乱吹的大哥。台湾那时候是在动那样东西，是说公民抗命无罪那样，是说在霸占立法院。人家的法官是其中反复强调的一样东西是什么？是和平的，是没有伤到人，所以先给你公民抗命，所以先放你走的。不是黄岸贤所讲嗰啲，虽然老实讲我都睇咗㗎啦，因为好多人今日揾我嘛，黄岸贤、卢思达有一个咩郑立，係咪我立晒嗰啲嘢㗎喇，加埋嗰幅图阿龙揾嘅好就点。 喂，无端端见到，喂你真係冇得唔回应喎，一定係咁俾人传㗎喎。 我想回应你，我惊咩啫屌。I have nothing to lose now。 咪同埋呢啲唔係道理㗎嘛。 係咪我怕咩同你讲啫。你可以话涂君衡你唔应该话佢喺台湾咁样。如果唔系呢就即系你而家局台湾政府去拉佢送返嚟香港。喂咁你由低温开始你走咗去应该系错啦。你自己人都喺度屌緊啦。喺个连登里面。自己有啊粤江抗争行动嘅组织者啊话佢误导嗰个女仔啊。喺未攞足够法律意见之前啊。潜逃台湾啊，系戆鸠啊！ 唔系你搞到佢无助到佢谂住做鸡嗰样嘢，先至系令人哋即系好 惋惜啊！ 好惋惜啊！ 你而家谂个办法，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同香港特区政府讲数，等佢翻嚟，即系冇呢个即系弃保啦，大佬！你真系正正经经审好过，一系就嗱第二条路焗住噶啦，就叫台湾收咗佢咯。 台湾唔会咁样做㗎嘛。 係懒但唔係话唔可以。而家梗唔得啦，你咁公开大哥。你唔係想去到法庭审。係人都知道你去咗台湾，台湾已经讲咗话你呢个人入咗境㗎嘛。咁点搞啊，搞一条毛啊。 咪就算你唔公开，香港政府喂见到个 case, 又睇到出入境记录，见到你去咗台湾。喂咁佢都 睇唔到嘅，睇唔到出入境记录去台湾嘅。唔系，不要 check 一定 check 好，因为你有飞机票嘛，屌你真系， 咪咯， 真系， 所以到最后你走唔甩噶。台湾政府到最后亦都可能好尴尬，用某啲方法送你翻香港噶嘛。 咁所以你而家咁样系焗死佢，所以你嗰个粤江行动啊，佢就话哇，好多间大学都系学生嗰度咧，个组织噶嘛。屌你包仔有冇读书㗎， 屌要帮过好多人。 唔係佢以为呢个黄罪行动啊， 係。 屌你咪即係帮到忙你真係，反而叫返转头。係咪你做我头先嗰扎嘢都情有可原啦。去到 last resort, 最后冇办法啦。真係顶唔住，唔可以坐两年三年监啦。咁你走佬都未迟。